you're running from. Another number for your notes.

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中国东部平原上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大运河。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群生活在杭州的外国朋友希望啊，顺着大运河行走，去了解这个有着2500年历史的运河，以及呢两岸的居民和相关的桥梁文化。 A group of young foreigners living in Hangzhou， 一群生活在杭州的外国人attempted to walk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the city 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attempt to， 试着。如果大家用这个词的话呢， attempt A-T-T-E-M-P-T 呢，它表示一个人只是有一个决心，但是能不能成功的完成某一件事情呢，这个呢是不好说的。所以说这个 attempt 就等同于这个 try， 它表示努力做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不能确定。 To walk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the city， 接下来出现了大运河的英文翻译。这个大呢，我们会用这个 grand G-R-A-N-D 而不用这个 big 这个词。这个 grand 呢，往往形容一些特别宏大的哈，特别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哈，用这个 a grand 运河呀，我们用的 canal C-A-N-A-L 合到一起 Grand Canal Grand Canal 哈，大家记下来，大运河。 In the city and discover the life and the culture， 去发现生活以及呢文化。Hidden in the traditional residences， 藏在传统的居民楼里面。这里面用的是呢 traditional residences。 如果想非常正式的表达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呢，我们会有呢简单的哈，一个叫living space。 那么呢更加正式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 residence residence R-E-S-I-D-E-N-C-E 啊，非常的正式哈，表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 andBridges on the 2,500 years old canal， 那么它的历史呢已经长达2500年了。他们感兴趣不仅仅是运河两岸的老百姓，他们的文化，同时啊还有运河哈上面的这些一座一座的桥梁哈，都蕴含着深厚的哈中华的文化。来自18个国家30多人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参观了运河沿线的一些历史的遗迹。They visited several historical sites along the canal. 他们参观了一些历史的遗迹哈，用这个词 historical site, H-I-S-T-O-R-I-C-A-L, 历史的后面加一个 site, S-I-T-E, 合到一起呢，历史遗迹。我记得呢，我们讲过这 historical 和 historic 啊两个词的区别。如果是指一个地方只是它年代比较久远啊，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参考意义的话呢，我们用这 historical site。 如果说形容一个地方是 historic， 表示呢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一本书一个人。他们所参观的这些地方和运河流经的26个城市和52个历史遗产一起，在201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这个名录。 They were all inscribed i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14， 刻入到了什么什么当中，用 inscribe 啊，被收入到了什么什么当中，用 inscribe 这个词 I-N-S-C-R-I-B-E， 它原来呢是指呢把一个东西一个名字哈，一个图案刻在这个石头上面，在这里面表示说把一些特别好的历史遗迹收入到某一个机构当中哈，这里面提到 UNESCO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14together with 52 other historical properties， 另外52个历史遗迹 from 26 cities that the canal runs through， 穿过的哈，这个词 run through 哈，不难。由京杭大运河是指呢杭州部分哈保护中心发起的这次活动呢，是为了提高人们对保护运河作为历史遗产的一个认识，同时要了解这个至今在使用的充满活力的这个水上通道。The event launched by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Preservation Center 啊，是一个机构了哈，它发起的啊，用这个动词呢 launch 啊，我们已经讲过多少遍了，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掌握这个词啊。后面这个机构呢叫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叫京杭大运河。它的杭州部分它分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段哈，这里面讲的是 Hangzhou Section Preservation Center was to raise the awareness， 哎，又出现了这个词组，提升我们对某件事情的了解或提高我们的一个认识一个了解的 raise the awareness A-W-A-R-E-N-E-S-S， 哎，合到一起提高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了解。About protecting the canal both as historical heritage， 啊，它不仅仅呢作为一个历史遗产的一个重要性，同时了解这个运河作为一个 a vibrant water course， 充满活力的一个水上通道。Water course， 我们学过这个 water 水 course 表示说水流的这么一个 路径啊合到一起呢叫水道啊 water course that still in use today， 今天啊人们仍然在使用的这么一个 water cours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大运河啊。大运河遗产由三部分构成，今天大多数知道的京杭大运河这一部分，这是我们非常了解的这一部分，以及浙江的东部运河，它一直呢在往东延伸到浙江的沿海地区，还有一部分叫做隋唐大运河，它的修建啊比现在的运河早出了600年。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由什么什么构成哈、啊、consist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that most people know of today， the Eastern Zhejiang Canal 浙江东部运河 that extends the main course further east， 它一直呢往东啊，用这个词 extend E-X-T-E-N-D， 它这个词呢表示的是一个我们说一条线的一个长度，而 expand E-X-P-A-N-D 呢它表示一个面积的扩大，所以这两个词呢都表示一个东西呢不停的延伸，但是呢 extend 表示一个线，而 expand 则表示一个面积的扩大。 The main course further east to the coastal area of Zhejiang and the Suitang Grand Canal which was constructed 60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present course， 比现在的运河呢早出了将近600年哈，所以说呢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杭州啊既是呢京杭大运河的南端，也是呢浙东运河的起点，从7世纪以来运河的建设极大的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好，那么看一下这段的翻译。Hangzhou is both the southern end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京杭大运河，杭州是它的这个最南端了，用了这个 end E-N-D， 同时、啊、前面用这个 southern 而不用这个 south、啊、用它的这个南部的南端的形容词，同时这个发音、啊、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是Southern 小口型的 R 音，而不是这个 South 啊大口型的这个 R， 而是这个 R 啊，所以说这个词从名词哈、啊、变成形容词呢，是一个变音的过程哈、啊。这个 South 变成了 Southern end of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and the start 啊一个开端啊 the beginning 或者 start of Eastern Zhejiang Canal。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l greatly contribute to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词组我们又遇到了。contribute to， 我们前两期讲逗趣趣的时候呢讲到这个词 contributor 啊 TOR 表示某一个人在某些领域哈、啊、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个人，而如果不用 contributor 不用这个 OR 呢，我们可以用它的动词的形式来翻译某些句子，比如说他什么什么哈、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里面是 construction 这个运河的修建 contribute to对什么做出了贡献 ？To the city's boom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7th century。如果说在句当中想提到对什么什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中间加一些副词，像 greatly、enormously、啊、tremendously 来表示呢贡献的一个程度。而这里面用的 greatly 这个词表示巨大的哈、啊，非常大的哈、啊、贡献。同时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contribute to 啊，这个 to 是一个介词。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动词不定式的一个形式哈、啊，是一个介词，因此啊后面要跟名词或者动词的动名词形式哈、啊，就是相当于动词后面加上 ing 的形式。To the city's booming development， 一个城市的一个繁荣发展，繁荣发展，我们用的是这个 booming development，b o o m， 往往是指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欣欣向荣哈、啊，用这个词 booming development。 那么想一下我们在学过的一些发展壮大的一些词呢，比如说最常见的是 develop 啊，这个词大家都会哈 develop。 还有呢我们在前几期讲的另外几个词，一个叫 thrive T-H-R-I-V-E， 也可以指一个城市呢啊不断的发展和壮大，还有一个叫 flourish F-L-O-U-R-I-S-H，所以说表示繁荣壮大发展的话，我们有常用的四个词 develop boom flourish 还有 thrive、哎、这些词呢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以后呢在写作和口语当中能够相互的进行替换。好，那么杭州最早的现代化工业呢是从运河两岸拔地而起的，因此、啊、杭州的发展要归功于哈这个运河的修建，以及呢运河给杭州带来的巨大的商机。那么看一下最早的一个工业 The earliest modern industry 啊，这个 modern industry 哈、啊，现代化的工业，前面加 the earliest 最早的，引杭州，后面出现在哈、啊、拔地而起啊，表示说从无到有，突然的就出现了，用的一个词叫 spring up， 哎 ，spring up。S-P-R-I-N-G 哎，同学们会问了 Spring 这个词不是春天吗？哎，是，但是呢虽然拼写一样，它的意思呢跟春天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 Spring 除了有春天还有其他的意思。 Spring 这个词作为名词啊，还有一个意思表示这个弹簧，那么弹簧作为动词呢，表示一个东西从一个平面突然的跳起来，所以呢叫 Spring up，表示一个东西突然的出现，突然的蹦了起来。这里面就指呢杭州的现代化的工业呢从什么什么地方突然就出现了，从原型 spring 变成了过去式呢叫 sprang， S-P-R-A-N-G。 那么这个词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特别是在从原型变成这个过去时的时候呢，这个变化在考试的时候呢会经常的来考大家，大家一定要小心 spring spring。后面 from the banks of canal， 从这个运河的两岸哈、啊，这个岸呢我们用这个 bank B-A-N-K 啊，不是银行了，是这个河的两岸。杭州北郊的一个小镇哈、啊，叫塘溪镇，有呢10万人口，由于运河运输和相关的业务，那么这个小镇呢得到了发展。塘溪 a town in the northern outskirts of Hangzhou with a population of 100,000，哎，它是杭州边上的一个小镇，因此啊用了这个词 outskirt， O-U-T-S-K-I-R-T 啊，它表示一个城市呢特别外围的一些区域哈、啊，一些乡啊，一些镇，比这个 suburb 郊区啊要更远一些哈、啊，用这个 outskirt 啊，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要熟悉这个稍微远离城中心的这些区域叫 suburb。而 outskirt 是指呢离这个市中心非常远的这些乡啊和镇哈、啊，用的 outskirt， 它的人口呢达到了10万人，由于运河的运输和相关的业务，它呢得到了发展。 It's one place that benefit from the canal transport and related businesses 啊，相关的业务。好，那么讲完了大运河，那么同学们哈、啊，今后去杭州的话呢，希望呢有机会去看看大运河，同时啊想一想今天我们讲过的运河相关的一些词和词汇啊，希望对大家以后的学习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group of young foreigners living in Hangzhou attempted to walk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the city and discovered the life and the culture hidden in the traditional residences and the bridges over 2,500 year old canal.More than 30 people from 18 countries took part. They visited several historical sites along the canal. They were all inscribed i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14, together with 52 other historical property from 26 cities that the canal ran through. The event, launched by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Preservation Center,was to raise the awareness about protecting the canal both as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a vibrant watercourse that's still in use today.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that most people know of today, and the Eastern Zhejiang Canal that extends the main course further east to the coastal area of Zhejiang, and the Suitang Grand Canal, which was constructed 60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present course.Hangzhou is both the southern end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and the start of Eastern Zhejiang Canal.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l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city's boom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7th century. The earliest modern industry in Hangzhou sprang up from the banks of the canal. Tangxi, a town in the northern outskirts of Hangzhou with a population of 100,000, is one place that benefited from the canal transport and the related businesses.聊完了大运河，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three bear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和三头熊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那今天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啦。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amily of bears. Papa Bear was big and gruff. Mama Bear was middle-sized and sweet. Baby Bear was very small, with a squeaky little voice. They lived in a snug house in the big, dark forest. 很久很久以前呢、啊、有一家狗熊，爸爸熊呢个头很大，而且非常的严厉，妈妈熊呢有中等的个头，而且和蔼可亲，而宝贝熊呢它的个头非常小，而且说起话来呀、啊、声音非常的小。他们一起住在大森林深处里面的一所温馨的房子里。 One morning, Mama Bear made porridge for breakfast.This porridge is much too hot, she said in her sweet voice. Let's take a walk while it cools. 有一天早上呢，妈妈熊啊为早餐煮了一锅粥，她用她甜美的声音告诉给大家说，这粥啊现在太烫了，现在呢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吧，让它晾一会儿。 Off the bears went into the big dark forest.